说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

心爱不可以，痛不痛悲痛心痛恨痛是自己，情深缘浅不得已，你我也知道去珍惜，死后等再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，死后等再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。 大家好，我是齐豫，现在时间8点整。 不要问我从哪里 来，你知道吗？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来。